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接到红鸾带来的消息，展昭几乎片刻也未曾耽搁。好在清泉寺离着开封不算太远，晌午时分出发，日落西山时，二人已入山中。时候是暮秋，一入夜便凉得厉害，山中更是分外冷些。欲往上行，风愈大。红鸾冻得上下牙关打碰，展昭何等细心，旋即脚下停步，四下看了看，指了指一个被封的山凹道。 赶了这么久的路，我竟然有些倦了。红鸾姑娘，我们在此处歇歇可好？ 红鸾一愣，立时猜到展昭用意，心中好生感激，点头道： 但凭展大人安排。 两人便在山凹处停歇下来，展昭将地上的落叶枯枝收拢来点了堆火，火光融融，周遭立时多了几分暖意。红鸾吁了一口气，对着火堆搓了搓手， 今年似乎比去年冷得更早些。 依我看还好吧，不过你们姑娘家身子骨弱，自是更为冷些。 陈大人，我还算怕冷的吗？你是没有见过我们端木门主，他怕冷才真正的是怕到份上了。 展昭正往火堆上添枝，听红鸾如此说，手上的动作不由一滞，偏转脸看着红鸾道： 哦，他怎么怕冷了？ 其实端木翠怕冷，展昭是再清楚不过了，只是不知为何，心中只是盼着多听红鸾说些端木翠的事，是以故意装作不知。红鸾只怕展昭跟自己一处觉得闷，现见展昭有兴趣，心中欢喜的什么似的。 我也只是听门人说的，听说先是瀛州的长老想让端木门主下界收妖，端木门主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，长老几次上门相请，端木门主急了，说听说人固有一死，最重莫过于泰山，最轻莫过于冻死，我若冻死了，岂非让三界众生笑话。长老听得莫名其妙，便问他，这话你是听谁说的？端木门主说，自然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说的。 展昭听到最重莫过于泰山，最轻莫过于冻死之时，便有些啼笑皆非。听到端木翠装模作样的把帽子扣在司马迁头上，更是禁不住为之喷饭，笑道： 你莫要告诉我，那长老当真被端木翠给蒙住了？他竟然连史记也没读过吗？ 可不就是这么说吗？要说瀛州的长老炼丹烧汞生仙吐纳之说研究得通透，太史公的史记还当真没有好好读过，当时还真被端木门主给混过去了，临走之时还一叠声的埋怨太史公竟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不过他也是多了心，又去翻了史记求证，这才知道原文是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事情传到端木门主耳中，门主知道再混不过去了，马上收拾了行囊去长老处请辞。长老原本是要狠狠数落他一通的，现见他笑嘻嘻的主动要去，便也不好再说他什么了。 展昭先时还在笑，后来笑意便渐渐隐了去，待到火堆的火焰渐歇了下去，方才回过神来，用手中的木枝将火堆拨旺了些，低声道： 聪明。 红鸾双手环膝，感慨道： 端木门主此番在瀛州可以过个好冬了。瀛州也是下雪的，不过并不冷，一年四季都像春天一般舒适。若是什么时候我也能去瀛州过冬就好了。 瀛州是上仙所居，哪是能随便去的？ 红鸾轻轻叹了口气，忽的眼睛一亮，似是想到了什么。 展大人，你说的也不尽然，据我所知上古蒙昧人神杂除，比如天神大雨 便在人间治水多年，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才有了严格的三界划分，人、鬼、神各处一界，不相干犯。说是不相干犯，其实越界的事还是常有的，否则便不会有那么多的精怪危害人间了。所以说三界之间其实是互有通路的，你们常说的黄泉路便是人间通往冥界的路。 那么人间通往仙界的路呢？ 展大人，你怎生糊涂了？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就是人间通往仙界的路啊。 若真是这样，那么有路同无路也没什么两样啊。从古至今，能登上三座仙山的能有几人呢？ 仙山难登，但是那些上仙的确是为了登上仙山留下了路的。听说上仙们在人间留下了三幅图，蓬莱图、方丈图、瀛洲图，找到这三幅图便等于找到了通往三座仙山的路。 那这三幅图现今在何处？ 这就不知道了。从古至今，描摹仙山的图画数以万计，谁能知道哪一幅才是当年的上仙留下来的，我们便也只当作传说听听罢了。 展昭低下头去，跃动的火焰在他面上投下不定的暗影，良久方才轻声道： 时辰差不多了，进寺去吧。 时辰差不多，不是指差不多该睡觉了，而是指寺中的僧人差不多都已经睡熟了，无需投石问路。展昭和红鸾大拉拉跃入墙内，先是红鸾还屏息静气，放轻了步子慢慢走，后来见周遭并无动静，也便渐渐放松下来。展昭回头笑道： 寺中僧人并非是武僧，小心些便好，只要不是砸了缸或者破门而入，他们多半是不会行的。 首要目的地自然是展昭住过的西侧客房，窗扇半开，借着月光清楚可见室内的陈设。那日的落发自然已被四僧打扫干净，现下左看右看，这都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房，门上却落了锁。展昭略一沉吟，拒却出窍，红鸾忙伸手挡住剑鞘，巧声道： 展大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开锁而已，是井小毛贼都会的伎俩，我怎会打不开？ 我倒忘了有西花流高人在此。 红鸾脸上一热，偏过头去不看展昭，自怀中掏出一张符纸，径自贴于锁扣之上，旋即默念咒文，不多时那锁扣咯噔一声自行开启。展昭轻吁一口气，正待推门而入，红鸾摆摆手，凝神静立于门前片刻，额顷面露失落之色，低声道： 展大人，这屋内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 展昭虽不甚明了，却也多少猜到方才红鸾是在感应屋内有无异样之处。 进屋再说。 红鸾点点头，先行进屋。展昭四下看了看，亦跟了进去，反手将门掩上。虽有月光透入，屋内还是昏暗的厉害。展昭不觉又想起那一晚夜半惊醒之时的心悸。 红鸾姑娘，那晚…… 展大哥，晋升。 展昭听红鸾如此说，心中咯噔一声，当下闭口不言。仔细听时，却也不觉有异。看向红鸾，却见他一脸的肃然，秀眉微蹙，若有所思，头微微侧偏，似是注意听着什么，额顷缓缓抬头望向高处。展昭一仰头上看，高处便是木梁架柱，夜晚看去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但可怕常在未知。展昭不觉有些悚然，轻声问他： 红鸾姑娘，那里有什么？ 我看不见，但是我却能听到某些特定的声音。展大哥，我未成精怪之前，本形是一株红色的木棉花，是以花的根须伸展、破土发芽、抽枝结苞等声音，虽然细微，我却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展大哥，适才在门外之时，屋内浑无动静，可是我们进屋之后…… 你是说我们进屋之后，你便听到梁上有花草根须伸展，破土发芽，以致抽枝结苞的声音？ 展大人，你信我，我绝计没有听错。 展昭不语，少顷伸手入怀。红鸾只觉眼前火光一闪，再定睛看时，却是展昭点着了火折子。展昭将火折子举高， 梁上有什么，看看便知。 展大人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 细花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魂醉云无常阳。